谁的身影，下到梦里无言中的小河。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，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，你迷着我的生命。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哀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否干泪以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，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。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缘缘，找到无限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不变的秘密，注定在漫漫的城市中。聪明的孩子提着一水灯笼，潇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。孤独的孩子是造物的恩宠。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的生命不变的你，注定在茫茫的城市中。聪明的孩子提着心爱的灯笼，洒洒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。孤独的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。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有一些真正喜欢的人和事物，才能够让我们自己也喜欢上自己。当然，我们也必须要先真正喜欢我们自己，才能够让我们喜欢上一些人和一些事。 谁来陪伴你？最伤心的时候，也没有人来呵护你，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，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。你爱这个世界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，你爱着你的他，也希望他也爱着你。好好爱自己，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，常常问问自己，什么才是你想要的东西。 因为这个世界爱最了无起。 说每天都充满正能量的人一定脑子有问题吧，大部分时间都是能量欠缺状态，既没有正能量也没有负能量，可能就是一个平平淡淡的状态。你呢？一起来听王心凌的打起精神来。 亲爱的你总不掉眼泪，是谁让你如此伤心，重新出发，找到明天是很 非常遗憾的是，某一些事物是不能够后退的，一旦往前推的话，就再也后退不了，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。假如当时出了差错，哪怕错一点点，那么也只能够将错就错了。但谁又能说我们的人生走到这里不是最好的安排呢？我经常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，变成了长辈之后，可能劝酒文化就会变少了，开始不会在公共场所抽烟了，也不会粗暴地管教孩子是不是早恋和成绩的好坏，甚至可能肩负了一代恶习的淘汰。希望到时候真的可以变成这样。 孩子，用你深情的方式，这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，可以紧紧感觉，不必费心解释，就喜欢你叫我孩子，融化我的姿势，这样的拥抱能让风雨停止，可以放心放肆，不必多做掩饰，就叫我孩子，孩子在你面前觉得真实，让我露出本来的样子，自然说出心事，请叫我孩子，孩子真心何必太多言辞，

我有个朋友呢，说我挺会安慰人的，特别懂事。他说你这么懂事，一定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嘛。我就告诉他说，那是因为我安慰你的时候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。你其实真的挺惨的，不然我也不会来安慰你啦。这算不算双重暴击？当然只是开个玩笑。希望每当你受伤累了的时候，总会有人可以依靠。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，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。如果爱情是你的游牧，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？是能够扎营停住，想提升呼旋舞，为你笑为你哭、哎、爱上你的全部，放弃我的全部，爱上了你之后，我开始领悟，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。爱上了你之后，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，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。星星就是 记住。 如果能够一生富裕自由，但是孤独，你愿不愿意呢？如果孤独是没有任何陪伴，身边没有任何人，不能够正常的聊天，不能够约任何的人出去，也不能够养宠物，那我觉得应该是蛮难受的。当然也总好过穷且孤独着吧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们当然选择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最好，那就希望你可以早日实现你想要的生活。 担负着简单的满足，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。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，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，担负着简单的满足。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，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，我要的幸福，我要幸福，能抵挡末日的残酷，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双手去碰触，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，要稳稳的幸福，能抵挡失落的痛楚，一个人的路途也不会孤独，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能用生命做长度，无论我身在何处都不会迷途，我要稳稳的幸福。这是我想要的幸福。 生活呢，不适合烦恼拼个你死我活。我觉得生活的质量呢，在于努力的程度，生活的本身就需要一种睿智的对待吧，拿得起放得下，这些简单的道理呢，存在着一种不简单的力量。生活不是可以追求什么或者是索取什么，有时候不是不幸福，只是因为不轻松而已。 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无悔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，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，她最好永远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只是女人容易一往情深，总是为情所困，终于陷越深，可是女人爱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为她所爱的人。 每个人呢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，不说出来呢，只是不想拿自己的坏情绪去打扰别人的坏情绪，可能这就是我们对周遭的人的友善和包容了。 失去过